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7集，揣摩。锦衣卫把腰牌扔在地上，都不敢直视乔天涯的目光，他们垂头丧气，立在边上，如同泥塑木雕。费胜笑容淡了，开着唇角说， 你这么做就过分了吧，什么事不能坐下来谈，非得把大伙的脸扔在地上踩。 踩的是谁的脸？ 乔天涯问费胜。 大伙的还是你的？ 费胜强压的怒火陡然高窜，他咣当地站起来。 他今日踩的是我的脸，他分明踩的就是我这个人，怎么了？我费老师就活该给人做踏脚石。你乔天涯也算得好吗？出去！ 院内的锦衣卫立刻退身撤出去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。费胜把手里的筷子狠狠掷到酒杯里，那份不甘心倒跟着怒火一同烧了起来。他抬脚踹翻了桌子，转身指着霍灵儿：“ 踩我的滋味好不好？啊？风头要出。”主子的赏要抢，前头我老爷子的战功你也要拿，这心可真大呀。 他说着又指向乔天涯，寒声说， 你是不是跟他算好了？ 是啊。 乔天涯正过身， 就算计你呢。 堂内的烛光通明，费胜站在里边，霍凌云站在黑区区的外边，乔天涯就踩在那条黑白交界线上，把两方都挡掉了些许。老树雪梢的暗鸦叫了几声，费胜胸口起伏，他猛地走近几步。 我在这儿豁出命跟着主子东奔西走，就跟个新来的狗崽子搞我。 费胜指着自己，恨得双目通红。 去都大门是我开的，敦州府仙顶是我守的，樊州是我跟老爷子打下来的，我怎么不能坐这个位置？凭什么非得是你乔天涯？我他妈的还把你当亲兄弟。 乔天涯逼近一步。 把我当亲兄弟说我算计你，我早就跟你讲过，别成日把心思放在这里，该是你的跑不掉。 费胜当即说， 这位置不该是我的吗？ 雪梢上的夜鸦顿时惊飞，剩余的灯笼晃在院内，把地上的影子推得东倒西歪。剑拔弩张的气氛里，费胜用力撞开乔天涯，几步下了台阶，不理喊声，径直往外边走。他一刻都待不下去。费胜出了大院，谁也不要。他酒吃了不少，扶着墙壁走，滑了几下，磕得脑门都青了。他忽然蹲在墙根，憋屈地抹着眼睛，也不知道是骂谁。 他妈的！ 费胜酒醒了些许，他擤鼻涕，前头也有人在擤鼻涕。费胜吓得站起来，看前边冒出个脑袋。尹昌抄着袖筒靠前头等着他，咂巴几下嘴说， 哭啥嘛。 费胜看清老头也不动，就站在原地不吭声。 哎，走走走。 尹昌轻跺着豆麻的脚催促着， 找个地儿喝酒去，出这里忒冷了。 费胜不肯，他犟起来也是牛脾气，心里还有火。尹昌搓着手臂， 就磕了磕牙嘛，咋还跟人家怄气呢？ 费胜扔掉了擦手的帕子，面上阴晴不定，最终勉强挤出笑来。 我跟他们怄什么气？ 尹昌探头瞧着费胜的表情，前头的灯笼照不到这里。费胜闷头站着，别开头不给老头看。尹昌冷得受不了，踮着小碎步， 那位置给他就给他了，我瞧着你也厉害着呢，古今那么好的本事，咱们中伯就你能跟他比较，乔天涯也没这份能耐，咱们还有前途，非得跟人在这儿表劲儿，当心叫府君见了骂你小心眼儿。 费胜心火蹭的窜了起来。尹昌没理会，接着说， 你把霍凌云压得那么紧，不对茬儿， 这能服众吗？锦衣卫里头还有登州守备军呢，寒的不是人家的心吗？指挥使是干什么的？统理一军，没点气量，这位置能给你？ 费生呛声， 就乔天涯行，就乔天涯能耐。 哼，人乔天涯还真有这份能耐。 尹超哎一声绕到费生另一边，老头个子矮，站费生跟前矮了好几个头。 你看他在磁州没跟你抢，可威信仍在啊。他劝没劝过你别老那么压着霍凌云？得，你别说话，我知道你想说自个儿没压着霍凌云，可锦衣卫的差事你给安排没有？也没有嘛。 我是他老母，吃喝拉撒全归我管。 尹昌跳起来打他。 哎呦，你这混小子咋的不开窍啊？你怎么做的你心里边最清楚。 说完又推费生， 赶紧走。 费生被推得踉跄，尹昌踹他屁股骂道，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抽你。 费生扯着脏衣袍气得回头嚷， 我他妈有篓子，给我好好看路，你要那么想要这位置，我明天就去求府君给你磕回来，看你臊不臊。 尹昌走几步又说， 我他妈还有儿子呢。 费生这倒没听说过，尹昌混迹在磁州不怎么跟人提过去。 我儿子要是活着就跟你一个岁数。 费生闷了半晌，忽然问， 那怎么死啊？ 尹昌把雪踩得吱吱叫，就着头顶心终于能看清些路，他缩着脖子， 饿死了。 费生扶着墙没敢再跟老头犟嘴。尹昌年轻时混在市井，他是剑姬出身，不会别的手艺，也没上过学，想混口饭吃费了好大的力气入伍。那会儿齐慧莲推行的黄策入籍才到磁州，尹昌赶着最后的漏洞进了守备军，一待就是30年。他在守备军里混日子，虽然不识字，却把地势磨得烂熟，就像他跟费生吹嘘的那样，只要在中博他闭着眼都不会走错，寻常土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尹昌不想提妻儿，因为他们都是先得念饿死的，那是尹昌酗酒的开端。他回顾自己的过去，认为自己就像脚下的泥，这辈子都没出息过。尹昌看着脚下的路， 你呀，跟着府君有前途，比我出息多了。小生，人这辈子要走得踏踏实实，光往上看是不成的。你比我清楚，越是英明神武的主子，越不好伺候。府君跟前糊弄不得，有点心思瞒不过去。你这脾性，府君不知道吗？不照样把你搁在身边用起来了吗？那是因为你有才。你盯着乔天涯，盯着霍凌云，可他们都跟你不同路子。你是聪明的傻小子，别为着这点东西跟他们怄气，坏了跟府君的情谊，耽误以后的前程。 费生听到这里更委屈了，他走在前边抹了把脸。费胜的爹就是费氏的偏房庶子，到了费胜连本家赫连侯的边都摸不着，他爹还厚赌，要不是死得早，锦衣卫千石这个职位多半也保不住。费胜跟过很多人，当初为了跟赫连侯攀上关系，成日在小侯爷费氏面前抬轿子，后来跟着韩城被当作儿子似的呼来喝去。他不是君子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就是想熬出头。老头说， 你看不上霍凌云，可我听说他也是好出身，爹是大土匪的，活着不容易，别老是跟人家过不去。 他抢你战功， 给他呗。 尹昌走在费生后边，在费生不知道的时候抬头看着费生的背部，过了许久才说， 我还能活几年，拿着也没用。 费胜还年轻，身量高大，体格强健。尹昌不知不觉地停下了，他似乎只能走到这里，即便不服老也追不上年轻后辈的脚步。广 眼前是另一个世界。他看着飞升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，看了半晌。 小生，老头没出息，这辈子连儿子也没养活，可是你信我，我看你得活到100岁，功成身退呢。你往前走。 尹昌停顿片刻，忽然喊起来： 你往前走啊。 飞升回头看尹昌，觉得老头的目光很陌生，他这辈子没有被父亲注视过，所以不懂这目光背后的期望。但是他停下脚步： 你走。 尹昌莫名笑起来，他捋起乱掉的白发，露出沧桑的脸。 我老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